认真对待各种意见，用于今后执政。至于外交与安全方面，岸田表示将会在五年之内彻底强化防卫力，包括就反击敌方的能力展开讨论，并且在年内修改与安全相关的文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星期三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79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633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63.8跌2.6，盈富基金17.71跌1.8，阿里巴巴77.65跌3毫，美团161.7跌3.9，中国平安37.5跌1.7，友邦保险65.35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59.24跌7.4，汇丰控股40.35跌9毫，京东集团193.4跌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94，瑞士法郎7.941，欧元5.058，加元5.706，新西兰元4.436，欧元7.697。每百日元对港元5.4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3。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5点，升278点。港金报15,5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0.7美元，卖出1,6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咁啊，九龙区咧，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喺九龙医院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啊，龙尾去到联合道嘅。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医院至到联合道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反方向窝打路到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龙尾近亚街老街。仲有就系红磡嘅康庄道啊，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之前喺理工大学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咁只系多车啲嘅啫。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落湾仔嘅支路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啲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尖沙咀线嘅龙尾近住学园街。港岛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嗰段咧，现时较为多车噶。九龙咧将军澳道下行，近住鲤鱼门道至到翠屏南村段，现时亦都系比较多车。仲有就系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至考明阶段咧，亦都系多车。新界就荃湾路啦，而家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兴芳路一段咧，都系交通繁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16。依照法例嘅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月三号啦，十月啦， 喂，犀利啊， 犀利 啊！ 我哋今日骚动音乐星期一非常之精神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又有呢一个音乐桑拿。 今日讲嘅呢一个咧，其实都有趣，应该可以详细再讲，即系 cyberpunk 呢一样嘢啦。咁啊，你话佢系一种音乐类型咧，又好。 佢一種文化， 一種文化，而佢已經延伸到慢慢塑造到今時今日，你會揾到一啲呢個字眼所 relate 嘅音樂咁。 佢橫跨咗好多個媒體嘅， 你好少就咁獨立話哦，cyberpunk嘅音樂類型又好少咁講，但係佢又有一啲真係好 signature 嘅，屬於佢嘅歌啊聲音。咁一間六點鐘音樂桑拿就會聽到啦。 同埋我都覺得好貼近最近嘅潮流啊！波城好潮啊，個人揀嗰啲題目好貼近到大家而家。 你用好潮呢個字本身已經 好唔潮。 你有冇諗過其實今時今日如果你要形容咧， 用潮你用一個字眼去取代潮呢個字， 就係、 是、真係要潮嘅喎。 Dope。lead 或者系啦，要用英文咯。 又唔系好准成咁样取代到嘛？ 系你揾到个字取代潮呢个字，但系 好 in 啊你！哇 年代感出晒嚟啊！呢啲 好有复刻八十年代嘅感觉。 我都系冇呢个 concept 啊，唔系用潮唔潮啦，即系 dope bro 咁嗰啲咯 ，yeah lead 咁啊。 总之大家意会啦。咁啊如果喜欢 cyberpunk， 最后最近亦都有睇一啲 cyberpunk 作品嘅朋友仔。一盏六点啦，一路拖到落去七点噶啦， 都系好正喎。 系啦，我 Monday Blues 都系拣咗一啲synthwave 啊、cyberpunk 啊、vaporwave 啊之类嘅一啲作品咁样啦， 相关联嘅嘢啦，都正啊，应该系。咁啊，一阵六至七啊，慢慢 enjoy 啦。咁啊，今日 share， 因为啱啱 weekend 就非常之多嘅， 哇，你好充实喎、啊、你。 都几耐冇睇音乐节，仲要因为你系哇离开市区去睇，有一种咧 羡慕你啊。 你唔得闲 啫嘛。我想去啊，但系因为真系时间上唔得，冇办法。 系，因为始终你要搭车，唔系喺我哋平时市区长途，系啦。咁有好有唔好嘅，即系如果你系我可以安排全日俾自己系咩都唔使做噶啦，咁你就好似叫做离开一下，逃离一下，去咗另一个世界咁样因为嗰边真系好热噶嘛。 我对上次入呢个机场博览， 系 你知咩事啊？ 送机啊？ 唔系，机场博览点会啊？ 哦， 机场博览 入去。 即系亚博啊， 都唔系睇 show 嘅。 我睇公子，我陪我老婆去公展会咁咯。跟住 有冇 feel 啊 ？show 就好耐冇，我对上次入去睇 show 都，我谂应该成年前嘅事啦，年零前添啦、 啊， 分分钟 系啊要啊，因为一路以嚟我自己觉得以前都有一啲电子音乐节啊，或者某啲外国嘅音乐人嚟香港搞 show 喺嗰边咧。你每次去咧，你都會呻嘅，即係哇！有時放工夜晚再熬成粒中車入去咁樣，先至睇到啦。咁但係又會，如果你星期六日就會好啲，即係你唔使喺放工趕頭趕命咧，你就覺得哦，今日瞓醒之後，我即將會準備 有一個狀態，有足夠嘅時間食飽飽，跟住慢慢摁車摁過去咁樣。 係啦，你就有一種我、哦、去個好似去個 trip 小旅行咁樣啊。 係啦，咁的確同行啲朋友啊，去到撞現場撞啲朋友，大家都有嗰種感覺，即係見到咪哇！哇！好耐冇过嚟呢边啊，嚟到有一种我、哦、好似真系离开咗嘅感觉啊，咁啊，系啦，即系有呢啲嘅 开心啊。 因为成日都讲话，我记得之前都讲一个场地有属于佢嘅属性噶嘛，即系搞操嘅场地，无论喺表演者嘅角度，我喺呢种场合，根据场地嘅属性，做啲咩类型嘅演出啦，类似系咁啦。咁喺其实睇操嘅人都一样咯，你去唔同嘅场地，你带住个心情都唔一样啊。特别入去咁远就系、是。明顯啲嘢嗰種 vibe 係， 我見到好多人都入去，我見到洪家豪都話唔知嗰日趕到趕命咧，瞓得嗰一陣間都要撲入去啊嘛。 咁啊睇呢個叫本地嘅音樂節啦，咁啊音樂節如果以前多就大家會睇 Grandfather 啦， 係 咁啊。咁但係你話全部本地 line up 跟住一 set 一 set 咁樣玩咧， 之前少嘅 係啦，有嘅一定會有嘅、不過只不過唔多，或者係有冇去到即係 咁大型 咧？咁我覺得嗰個正嘅位置就係你可以喺一日裏面你可以吸收到睇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演出啦。咁、可能一個時間所限，未必即係所有音樂類型你可以喺裏面都出現到嘅。咁但係起碼你會有再想玩一啲 jazz 嘅 piano 啦，跟住你都會有一啲譬如好似南洋派對呢啲即係 indie 咁重啲嘅朋友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band 譬如 Color 咁呢啲大家會認識啊。跟住亦都有啲 crossover 嘅，即係我第一日睇 ROT 同埋黃遠之咁、即係你有好多style 嘅， 譬如亦都有 X Studio 嘅Noble Fergus 啊 ，Noble Fergus， 數或即係呢啲日叫 hip hop 低調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有好多好多類型嘅嘢，你可以入到去按住你嘅 line up。然後你就可以 plan 自己嘅 schedule， 我覺得嗰個彈性係同你睇一個專場唔同嘅個玩法完全，即係去聽音樂節就係、事前咧一齊入去嘅朋友就望住個 line up， 就 自己 target 想幾點鐘係啦，有邊啲想睇，你仲要預翻時間，可能出去入食啲嘢啊，係啦，咁你要咁樣計嘅嘛，跟你係成個 plan 一日嘅行程咁樣玩嘅係。 其實我之前望住個 line up 咧，我都喺度計時間自己去唔去到啦，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嗰一晚夜晚係有嘢要做嘅，出翻市區咁樣， 係， 咁我就望住個 line up 自己想聽嗰一對就啱啱踩界喺嗰啲黄昏时间咁样啦，咁我计一计，好问水。其实如果我要夹硬去咧，我觉得系可以去，跟然后哩哩淋淋睇完即刻扑翻出去市区咁样嘅。咁但系最后冇去，因为真系唔想太过频扑啦。即系加上咁长途嘅车程，有时都总会系。即係有啲失預算咁樣冇去啦，咁亦都好慶幸我最後真係冇去啦，因為聽講應該係最後大家都好興奮啊，所以變相每個嘅單位都長咗啲啲，長咗啲啲咁樣咧。咁我如果去咗，應該就睇唔到我想睇個單位啦。 係啊，會㗎，即係你要嗰個 plan 嘅時間。頭先我就係講，你冇得如果全日即係叫留咗俾佢嘅話，你要出入入咧，其實係唔容易嘅，難啲嘅咁樣。咁但係喺一個即係咁大嘅場地，一個音樂節，可能你去外國，大家都睇好多啦，一定比我哋可能仲多添啦。咁我覺得有時嗰樣好就係、除咗個音樂類型多啲之外咧，你亦都係。佢可以因為多啲數量啦，令到一啲新嘅單位啦，咁佢可以有機會去即試一下一啲唔同嘅場地玩大啲，譬如亞博咁一個咁巨型嘅場地，你要自己孭起一個 show， 其實係唔容易噶嘛，即係你食到嗰個人數。咁但係你有一個音樂節嘅時候，咁你 line up 裏面可以拆啊，可能有十零至半個鐘，就俾一啲新啲嘅 artist， 咁佢可以感受到，我企喺呢個場館咁樣嘅人數，自己即係個經驗值係儲緊咁樣。我覺得呢啲亦都係一個好嘅地方。咁大家亦都除咗識一啲即叫出名啲啊，聽啲你聽開嘅之外，你喺度等緊嘅時候，可能一 set 同一 set 中間有一個 line up 係你未必聽過嘅，咁你又未必會行開㗎啦嘛，你都 stay 喺度喺度聽，跟住幾正喎，咁你就會翻去揾呢個人究竟佢係邊個， 可以識到啲新嘅嘢咁樣咯。 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玩即係音樂節，無論你聽定係做，即係個玩法 其中一個好處嚟嘅，我覺得係。 係啊，聽得多啊嘛，可以。 係啊，即係但係今個 weekend 都除咗音樂節都仲好豐富啊，仲有其他好多演唱會啊。 係啊， 你有冇去？ 泳儀啊，譬如係啦，都係一樣啦，又咁啊，嗰種就係完全另一種體驗同玩法。呢個就真係大家我哋一般睇一個專場嘅音樂會啦，即係一個人負責曬，跟住就去孭成個 show 咁樣。咁當然亦都有唔同嘅玩法啦。咁泳儀今次我覺得係會期待嘅，個原因係因為過去兩年到嘅時間，譬如大家輕鬆音樂都聽到我哋一路 keep 住訪問佢， 嗰、那個 concept 好完整咁樣一路發展緊啊。 係啦，去到碟都出埋嘅時候，咁你就會好奇啦。變成一個實體，係啦，真係可以現場有埋視覺效果啊，有燈光嘅時候，會點樣安排呢？會唔會？嗰、那個啲歌嘅排序本身出嘅時候 ，single by single 有一個 storyline 啊，擺喺碟裏面嗰陣時佢都講過啦，可能加埋啲 佢有個順序㗎嘛， 係啦。咁但係擺到 show 裏面嘅時候，我諗大家即係佢哋創作團隊點樣啊？ 會唔會一定係咁樣排？係啦，可以打亂佢咧，可以再玩過另一樣嘢咧。 啲新嘅嘢大家 feel 下嘛。咁的而且確最後係有做一件咁樣嘅事。 哦，即係真係同碟嗰個排序係有啲唔 同。唔 同 啦、 okay ， 即係唔係即係花嘅系列，跟住 cover 系列，跟住佢唔係打散曬咁樣噶啦。咁、你就可以從中，你又可以將一張專輯佢嘅叫做壽命拉長咗啦、 啊， 按住一個專輯做一個 show 嘅時候，佢用佢嘅玩法，你會有呢張專輯嘅理解或者個享受方法又唔同咗，因為好多時候，譬如外國 artist， 大家有中意嗰啲都會係噶嘛，出咗一張碟之後就行 tour， 就 行三年啦， 年幾兩年噶啦。 佢哋啲 tour 係行三年啦，係 啊，就 跟住先開始再諗下做唔做第二張噶。 係啊，或者 on tour 嘅時候，諗少少咯，或者收緊歌，或者做緊創作過程。但係一張專輯嘅完整就係因為咁個市場係全世界咁可以周圍走啊。係 啊， 即係攞住嗰一個一張專輯嘅 concept 就 咁樣去玩咯。咁所以變相喺音樂會，如果一個專場，咁你可以玩到呢啲。哦，今次點樣精細設計個零鐘為例啦，即係究竟啲歌嘅排序啊、起承轉合啊咁。咁呢一啲，如果你音樂節咧，又未必可以做到，因為音樂節就一 set 比較短啲啦，同埋因為如果你要配合咁精細嘅，係喺自己專場就。 就容易啲啦， 就容易啲嘅， 因為 你 始終一個音樂節，如果你要有好有 concept 地做嘅話，你要夾曬咁多個單位，仲要佢哋嘅作品都要啱嗰個主題嘅時候，多多少少係會複雜咗好多嘅，即係同埋你排練嘅時間啦，你同每個單位去解釋嗰個時間會花多好多嘅。 係啊，同埋個時間長短都會影響到你嗰個享受嘛，即係你夠長嘅時候，你就可以慢慢一個 chapter 一個 chapter 一個 chapter 一個 chapter 咁樣 嘅。所以唔同嘅，我覺得睇音樂節好似係睇緊一啲好精華嘅嘢，即係咁可能每個單位出嚟唱三兩首歌，就係帶一啲佢哋最好睇嘅嘢俾大家睇。咁但係一個專場一個歌手，佢屬於自己嘅成個音樂會嘅鋪排，就好似大家要慢慢 dab 一 dab， 即係你真係要好留神佢每一個鋪排點樣去咧，即係你就要 dab 真啲，你先體會到當中嗰個心思咯。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我睇電子音樂節咁樣。也是都差不多，就是音樂節啦，同埋某一個 DJ producer 自己嘅獨立嘅專場都一樣啊，即係嗰個 concept 都係好似頭先講嗰種嘅對比咯。咁你音樂節電音樂節就係、是、哇全日嘅 line up， 佢甚至乎咧可以分即係幾個 stage 咁啊，即係有啲大啲地方你可以玩到嘛，係啊，即係某一啲。叫做勁，即叫 mainstream 啲嘅，咪喺個 main stage 嗰度咯。咁你側邊有一啲細少少嘅 stage， 可能係可以 cater 到一啲中意聽譬如 techno 啊或者 German bass 嗰啲。咁呢啲可能喺唔知啊主辦方或者主流嘅 market 嗰度叫做未擺數上去最 main stage 為例啦。咁但係你可以走嚟走去咯， 體驗一下唔同嘅一啲 stage 啊，同埋唔同 style 嘅單位咯。即係我諗其中一個好 signature 嘅例子就係大家最近都飛去睇嘅 Summersonic 啦。聽聞都好多香港朋友去睇 Summersonic， 係 都精彩嘅，應該。 同埋咧，有陣時佢嗰啲叫做個 line up 咧，其實都係一個 statement 嚟嘅，即係我今年我主辦方擺咩人擺喺邊個時間，係好似一個 statement 話俾你聽，哦，而家邊一啲係叫做受歡迎啊，或者邊一啲係推嘅，或者熱即係叫熱烈推介啊咁嗰啲咧。即系你都系睇得到咯，其实如果你睇啲 line up 嘅话， 唉，我都好想睇啊！ 你睇咩 ？One OK Rock 啊，啊唔系，好似系 Sakino Wally， 我想睇。 冇啦，你都系冇啊！ 等下啦，等下啦， 你知你啲时间咧， 好难啊，好难去啊！下年啦，睇下有冇机会啊！ 都系嗰句，你有咁多积分储咗喺度， 唔好再讲啦，喊啦我。 我哋想要搵啲位攻击系啦，系啊就系、是、啲、积分储咗喺度，究竟 用 唔用好咧？ 冇用嘅，原来呃人嘅呢个世界上呢啲嘢系冇用嘅。 今日就完成咗佢相隔咗好多年，等待咗好耐，属于佢嘅一个音乐会啊嘅荣誉啊！ 天需要训练，海需要训练，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串掌纹，多一只经文，不需要字，只需要四，一需要二。需要分离，需要分离，这绝对彻底，更好的时间，更好的。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到此，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为何生在是意义？接下来猜出心思，一定。 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从一步步，觉得更易。 永然呢首十八步半而家新即系派紧台噶啦，咁样喺个 show 里边将呢一首咧就接呢个沟渠唱，喺头先个欧草嗰度咧已经入紧沟渠嗰啲叫做铁链声，咁 啊 系 啊似啊， 系啦。咁但系因为今年由早上37.2度啦，佢就啱啱十八步半啦，都系叫热血系列啦。佢琴日喺 show 度都唱咗新嘅歌词，大家有机会听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529宗新冠确诊个案，3186宗是本地感染，再多3名阳性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963名患者死亡。學校方面，有509間學校呈報921宗感染，涉及767名學生和154名教職員。有20間學校共23班需要暫停面授課7日。兩間安老院舍和4間殘疾人士院舍分別有院友確診，合共26名密切接觸者要接受隔離。醫管局說，現時有1700名新冠病人留醫，當中34人危殆。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預料凌嘉玲入境檢疫勢在必行，又指最早今個星期公布，最遲今個月第三個星期。他說周邊國家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已經完全取消檢測，本港抗疫概念應該由嚴防輸入變為嚴防重症，如果仍然停留在嚴防輸入，被人搶走旅客，香港只能夠望梅止渴。田北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要對外經濟復常，回復以往競爭力，檢測病毒的程序是考慮的決定因素。他相信沒有一個旅客希望冒著要去隔離酒店的風險來港。他認為安心出行形同虛設，沒有意思，又質疑今時今日仍然有多少人因應安心出行執法。港股在10月首個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數一度失守17000點，低見16906點，創11年新低，最多曾經跌近320點。收市報17079點，跌143點，跌幅0.8%。全日主板成交額633億元，比上個星期五縮減25%。英國財相關浩庭在各方反對聲音之下宣布撤回減稅計劃，今次是首相卓惠斯上台不夠一個月以來，政府首次在重大政策大逆轉。關浩庭發表聲明說，已經聽到意見，取消45%的稅率已經分散大家應對國家面臨挑戰首要任務的注意力，因此他宣布不會繼續有關計劃，不會取消對年收入超過150,000英磅人士徵收上限45%的個人所得稅。較早前卓惠斯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說， 公布减税计划之前应该打下更好基础，他已经吸取教训，确保未来会更好地做好准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星期三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都几长嘅，去到彩虹村。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见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由于受到意外影响，龙尾都是去到彩虹村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创智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德宝花园。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大埔仔村一段车多，龙尾亚公湾。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葵芳葵仁路有爆水管，去货柜码头路方向近住葵青剧院嘅快线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风兰式带兵抵达梁城，白风夕陪佢去了解当地民生状况。于明听闻风兰式体质虚弱，半信半疑，于是设宴试探，更向风兰色敬酒的时候，在酒里面放了曼陀罗花，他又有什么企图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当敦煌遇上故宫， 当音乐和历史文化碰撞， 会迸发出什么的火花呢？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诚邀各地嘉宾同专家以音乐同讲座拉近香港同敦煌之间的距离。 敦煌与故宫对话，飞跃文化2000年音乐会暨文化讲座， 10月8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2。 Sour call， 送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城睇开啲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噶啦。 胡亚斌，乜你啲安慰人说话咁行嘅？我送呢句，我送呢首歌俾你听。 停一秒钟好吗？真真是戏，拍住相，记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骤雨未过就快掠过，你而家系要守。Yeah， 孖紧系女人，疯狂饮受会呕。下下 no one to be blamed， yeah yeah we are the same。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如悲伤公式得如流行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我我。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諗過要死，我知 I'll be ok。 營養瀑布灌入我個大腦，話繼續撐住我，但我實際上虛不受補。參透大師萬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風水師幫我醫不用治。朋友似分到機大過，對住我分話再談因果。收左線都解決 what's that， 你嚟解住我走。夜我為真我的救，太雲管就快嘔。要 keep calm and think through back， 醫返好先再 sick， 繼續追求每個理想 can't not seem to be back、huh? 何以再為我，我冇飢餓，何以再勸慰我以罐頭。谈话泥汤那么温暖，但这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莫自负自卑，莫自欺，做自己。 由 CY 陈宗泽的派头歌叫罐头汤，讲嗰种就是罐头式的心灵鸡汤安慰说话。 当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牙印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牙印得忍者般方法，一生不恨是功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越离后你，造谣乱投是非，但沉默越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发情扮演住阻止，印象焦点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就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出八卦念那警方，八卦太过刺激，我会因此刻意隐藏。不想输送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现在又增加，种种都看不见。 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控告对方。就为自己地方，为着自己愿望，我以偏向八卦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展我锋芒。自己地方，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渴望要怎施展我锋芒。 Anna 红咗星嘅派台歌，今日叫做 Mask Off。有时戴住一个面具，就系嗰种不安全感。可能对住一啲你惊嘅嘢，会想保护自己，唔好展露真嘅一面啦。亦都可能系对住自己中意嘅人啊，中意嘅嘢咧，都会有啲怕丑，唔敢表露。 有时候可能要讲真话都需要有一啲嘅助言妻帮帮你。例如有啲人会选择酒精啦，虽然唔鼓励唔鼓吹啊，但都总要生活当中有一啲嘢俾少动力你，等你有个胆去讲出你嘅内心说话。啱啱听过 Cindy 嘅《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初中楚乔和红黑 IV 空的作品《向内世界》，好像歌词咁讲，随住太阳慢慢落山之后进入黑夜，自己的心态都好像随之不同。就算日头你个人是几咁积极开朗都好，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去到夜晚有时都会思考一下人生啊，想得比较deep啲。可能有些问题摆在那里解决不到，夜晚自己一个人就试下攞出嚟，试下谂下，睇下下一步可以点做啊！ You and me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是最懂我，我是最懂你，四目对望，连接碰撞，身体交织，穿梭心思。 听过张曼芝的《关于前面》，一个可能你说是幻想又好，现实都可以的。刚刚那个情景就是跟你自己喜欢的对象的一个很亲密的时刻。 爱的定理有种难遇的千疮百孔，怕爱不定理有种爱太哗众取宠，谁放沉谁在跌碰，就如你我未添伤细线，拒绝刺痛，说好不归档，如星光一眼可沉睡珍惜吻空，先听懂，爱太紧密也透风，我怕双眼惺忪，谁回眸谁未够勇，平凡如你我晚首诗如歌，有待自送，这种情感仍很多， Claudia 许东晴呢首新嘅拍台作品《带你飞上天》，望住个星空嘅呢一首《星光一眼可寻》。 间酷热同干燥，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星期三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红磡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曲街对开嘅快线有意外，塞到去浙江街啊。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曲街段嘅快线有意外，塞到浙江街。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假山花园对开嘅快线咧，都系有意外事故嘅，仲系处理当中啊。非常多车啦，龙尾塞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假山花园段嘅快线有意外，塞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隧道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落去湾仔之路嘅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多车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去到北拱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到彩虹隔音屏嘅。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系繁忙啊！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去观塘方向龙尾近住电话机楼。港岛中环嘅干诺道中因为有紧急维修啦，干诺道中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左一线咧，而家系封咗路嘅。九龙嘅路面交通情况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咧，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旺角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至到窝打路道嗰段咧，都系多车噶。新界现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屯门嗰边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啦，新墟一带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当敦煌遇上故宫， 当音乐和历史文化碰撞， 会迸发出什么的火花呢？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诚邀各地嘉宾和专家以音乐和讲座拉近香港和敦煌之间的距离。 敦煌与故宫对话，飞越文化2000年音乐会暨文化讲座， 10月8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2。 针式定冇剑？ 冇剑。 上敷教子定投身革命？ 我抽紧，全心投身革命，绝不后悔。 想知道抽紧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园主办可丰中学的同学声演《革命之利剑》，女中之豪杰抽紧。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钱家乐，分享出道至今不断突破身心极限的心得。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唔使饮酒先唱到呢首歌，因为需要酒精嘅并唔系佢啊。 我要你在天最过后，再会有谁一走之 声是 In Need of Alcohol。冇错啊，由一开始咧就已经是以酒为歌曲点题。原因咧唔系 Cindy 佢中意饮酒，而是被朋友为情所困，饮酒发泄所启发到。送俾朋友之余，亦都大乐埋进入呢一个未婚嘅状态。作曲电视 Cindy 五，编曲监制 Jack Chan。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Cindy 五，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声。 就来更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好熟面口啊！呢、這个音乐 系咪好似啊？ 我近期好似打机有听过。 呢只唔系呢只系本地嘅二人电子组合叫 Circle， 佢哋之前都有做过呢一首《Cyber Punk 风格》啦嘅作品嘅 Catastrophe 嘅，即系咁啊！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音乐桑拿嘅主题啦，叫做 Cyber Punk 啦。 系 咁啊！好似我即系回应翻少少，好似一开始咁讲咧 ，Cyberpunk 咧， 一开始点讲啊？ 一开始我哋话犀利啦，犀利啦，今日呢、這个系啊，即系 Cyberpunk 咧，的而且确，如果你系好严格地去讲咧，佢未能够被称为一种叫音乐类型嘅， 系， 佢未去到落到一个 genre 咁样， 系。 但系佢因为涵盖面，一阵间我哋会陆续讲，系非常之广啦， 系。 而已经佢有自己好 signature 嘅声音啦，去到而家、即系譬如你而家听紧呢一首，好似你上网 search Cyberpunk 就系呢种声啦。 简单啲嚟讲就系、是、你一听你就会觉得有个画面喺度，就系、是、有啲霓虹光管啊， 黑夜城市、啊， 系黑夜城市啊，跑车啊， 系啦，高科技得嚟，但系生活又艰难啊， 系啦系啦，嗰啲 high tech low life 啊，嗰啲电影场景咁样嘅。 咁所以而家你上网 search Cyberpunk Music Mix 咁样咧，已经系变成一个你可以揾到一堆音乐嘅一个关键字。 嗯， 咁所以佢系处于一个中间位，佢未去到自立门户一个音乐类型，但系佢已经系一个关键字俾你去揾呢一种 vibe 嘅音乐啦。 系系。 咁所以佢嗰个性质 Cyberpunk 呢一样嘢就系咁样。咁而我哋今日即系攞出嚟讲，系因为上个礼拜我哋都讲，譬如 synth pop 即系旧底年代嗰啲开始有啲叫做科技嘅嘢喺一啲电子音乐出现啦。再加上亦都因为近期真系一套动画令到相关嘅游戏啊等等，亦都再有一个 高峰啦，咁樣 突然間喺呢個遊戲平台嘅在線人數再次登頂啊！因為一套嘅動畫咁， 所以就覺得哦，成日都會講或者會好似知道佢係乜嘢嚟喎，但係即係轉心啲去睇佢係啲咩咧？咁啊，所以咁我兩個又自己睇完 study 完啊，咁不如今個禮拜就講啦，咁樣樣。咁啊，即係就係呢個即係 Cyberpunk 啦，咁啊，咁啊 Cyberpunk 咧，如果你要數翻嘅話咧。一開始佢就係一種叫做小說嘅啲科幻嘅類型啦，叫做一種類別嚟嘅。你可以追溯翻去到六七十年代已經出現嘅啦，即係呢個字嗰、那個所蘊含嘅意思。因為嗰陣時有一個新浪潮科幻運動咁樣啦，佢中文譯做係即係 New Wave 唔知咩 Scientific Movement 嗰啲 friend 啦，係啦，即係總之簡單嚟講就係嗰段時間開始大家啲作品啊。去開始會向住呢一個題材去入手，咁、所以嗰段時間六七十年代其實已經開始叫醖釀緊啦，慢慢有啲作品出嚟噶啦，係啦，咁啊亦都有一個作品係好出名， 係叫咩咧？係小説嚟嘅係嘛？ 小説嚟嘅， 係咪？系咪生化人會否夢見電子羊？ 係啊！ 哇！呢、這個係啲 Cyberpunk 迷，你一講我就知啦。 係啊，其實 考我唔到啊。 好啊，咁交俾你接俾你講啊。 嗱，呢一套咧犀利啦，可以話係 Cyberpunk 嘅先驅啊。咁啊，佢係一個小說作品嚟嘅。咁咧，其後咧，佢就被改編咧，就成為咗呢、這個。電影《Blade Runner》銀翼殺手嘅一個一個叫做 original 嘅一個版本啦。咁啊，我係知咁多啫，係唔好意思。 都好舊噶啦，都好舊啦，係因為 都噏到下， 噏到係啊。因為頭先我講緊最初出現即係小説類型，咁所以咧好早期未有電影啊、動畫啊等等嗰啲未出現嘅時候咧，最初全部都係文字，已經係涉及緊呢一個題材，即係 cyberpunk 噶。咁但係咁咩為之 cyberpunk 咧？可以講少，因為頭先嗰個書名咩仿生人會否夢見電子羊？你聽落去係唔知做咩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Cyberpunk 呢一個類型嘅作品咧，大家一定會睇過。啱啱講啲特質咧，你就會知道。我頭先講嘅 high tech low life 啦，即係嗰個城市裏面咧，佢係非常之高科技。你會見到 嗰啲浮空嘅懸浮車啊，嗰啲 3D 嘅廣告牌啊，好多霓虹燈管啊，跟住有一啲生化人啊，即係可能係好多時候係機械人啊，或者係半人半機械咁樣啦， 甚至乎人腦同埋嗰個電腦咧係可以連接㗎啦。基本上我哋而家認知現實同埋虛擬世界嗰個界線咧，喺呢一啲嘅作品裏面咧已經好模糊㗎啦。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佢嗰個城市本身嗰個設計，頭先又講緊啲霓虹燈啦，其實香港啊、東京啊呢啲咧都係好係即係 cyberpunk 題材嗰啲 嘅一啲取景咯，即係例如呢個攻殼機動隊啦，咁大家都會比較熟悉，相對就係攻殼機動隊佢嘅最初 original 嘅動畫版咧，其實就係用香港嘅景觀去做一個取景地方。 我特登睇翻啦，係好正，好正，係啊，即係你即係嗰種古仔，咁呢個就係嗰個設計啦。然之後就會講，通常個城市咧就會有一個政府啦，或者一啲財團啦，或者一啲神秘組織啦，就會叫控制住最高權力啊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嗰啲 high tech 同埋一啲叫做有社會地位人士嘅嗰個設計。咁就 low life 嗰樣嘢咧，就通常嗰啲主角咧都係可能係黑客啦，跟住或者係街童啦，或者嗰啲家庭本身已經係唔完整啦， 係啦，啲小混混咁樣嘅角色嚇。 但係佢又好聰明嘅，然後佢就可以唔知點樣入到去嗰一個頭先講嘅即權力核心嘅系統裏面，中間揾到一啲嘅漏洞咧，然後要去對付呢啲叫大嘅組織啦咁樣。咁基本上呢一種嘅 concept 之下咧，就會叫即 cyberpunk 就係類似係咁樣。所以你會發現好多唔同嘅作品，頭先講嘅《攻殼機動隊》啦，你阿基拉啊係 啦， 有一套我好中意叫《Psycho Pass》啦， 啊哇， 心靈判官啦， 勁啊呢、這個、 其實呢啲全部都會係 類似嘅 concept， 都係嗰種 concept 咯。咁啊，遊戲又更加啦，即 cyberpunk 2077。 2077啱，冇錯， 亦都會用咗呢啲做背景，即係非常之多。咁但係最簡單，頭先聽一個啲特質咧，就係叫做 cyberpunk 嘅呢一個世界觀啊，佢投射出嚟嘅感覺 係 點樣？ 其實嚴格嚟講，大家如果再熟悉啲咧，就係 Matrix 啦 ，Matrix 都係一個好好嘅 cyberpunk 嘅例子嚟嘅。咁啊，應該大家最有印象就係呢一種啦，即係佢喺嗰個虛擬同埋現實世界當中嘅連接，就係其中一樣嘢啦。 咁啊，講咗咁多 而家一路背景音乐就而家近代一啲叫做所谓 cyberpunk 嘅歌啦，但如果最元祖啲咧，其实系好受影视作品影响嘅，即系电影头先讲，譬如 Blade Runner 嗰阵时用咗头先嗰本书啦， 《 仿生人会否梦见电子羊》呢一个蓝本创作咗1980年代嘅 Blade Runner， 咁嗰阵时嘅配乐咧，其实你听落去嗰个可能嘅 genre 比较阔啲，咁但系嗰阵时都会觉得哦呢种音乐就好有 cyberpunk 感啦，咁所以我就拣咗咧。Blade Runner 嘅配乐啊，当时嘅其中一首咁啊，同名叫 Blade Runner 咁啊 ，End Title 嘅作品俾大家听下，究竟喺八十年代有呢种未来城市感觉嘅作品嘅歌又系点样样啦？首咧就系嚟自即系八十年代嗰一套啊，即真系元祖少少嘅 Blade Runner 嗰一套电影里边嘅配乐嘅，咁啊同名叫 Blade Runner， 咁啊负责嘅呢位音乐人咧就系嚟自希腊嘅音乐家咁啊 Van Gernis 嘅，咁但系佢啱啱喺今年嘅五月就过咗身，咁系即系睇翻少少佢嘅资料，都会有人称佢为电子乐界嘅柴可夫斯基 啊，好厉害！即系你都听得出，即系佢嗰个编曲咧。非常之宏大咁样嘅，好犀利。 佢用一啲嘅电子合成器摆落去个音乐，咁呢个八十年代嘅时候，咁呢一种嘅音乐，你再幻想翻嗰啲未来城市嘅电影咧，呢、這个音乐衬落去，咁就系嗰阵时。你可以話係 cyberpunk 音樂，我就係咁樣樣咯。嗰陣時係 啦，咁啊頭先講 cyberpunk 咧，我發現我哋講咗好耐，即係講一啲好經典嘅影視作品啦。但係好似一路我哋都未講佢嗰個定義，即係大概俾大家認識咗其實 cyberpunk 係怎樣一回事，但係好似未講 cyberpunk 到底呢個 terms 嘅背後係點樣拆出嚟嘅咧？即係其實好簡單啫，就係、是、cyber 加 punk 啦。cyber 即係 stand for 呢、這個即係意味住數碼化嘅一個意思啦。 punk 即係朋克啦，朋克大家都聽過啦，即係 punk 嘅音樂啊 ，punk 嘅fashion 啊，其實即係代表住反主流嘅一個意思。咁、其實就係即係所以好形象化，一講你哋就大概會明嗰個意思係點樣樣啦。 係啊，因為依啲古仔好多時候都會有啲網絡啊、數碼空間會出現啦、跟住亦都會有啲反烏托邦，即係會覺得哦係一好充滿對立嘅一個，即係頭先嗰個佢哋好重要精神 high tech low life 呢樣嘢，你會見到個對立面咁樣。 冇錯冇錯。 咁但係呢個 term， 如果你話要數邊個人去最初叫做提出嘅話咧，其中有一個講法就係80年代啦，1983年一個叫Bruce Bethke 嘅朋友佢創呢個 term， 因為嗰陣時都係啦，即係早期係主要即係叫文本多啲。咁嗰陣時佢有個短篇古仔就用咗 Cyberpunk 呢個名做個短篇古仔嘅 title。咁就有人話哦呢、這個就叫最早出現大家去定義呢種。稱佢為叫 Cyberpunk 啦，咁當然仲有頭先會講到嘅嗰套小説啦，60年代已經有啦。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啊？ 係再次講多次，佢嘅中文名係《仿生人會否夢見電子羊》。我覺得呢個名字真係好好記， 好得意啊！ 太有特色啦，我實在覺得 呢啲咁經典，就有興趣可以揾下咁啊。Philip K. Dick 去寫啦。另外仲有一本都啲人都會講嘅 William Gibson，即係佢寫中文會譯做《神經幻術師》啦，《Neuromancer》咁。我都好有興趣睇，雖然我對小説本身興趣 要啲時間㗎，因為都頗長。咁、但係我想講，即係因為 cyberpunk 呢樣嘢對而家現代，即係因為 cyberpunk 嘅出現，其實講緊已經係成40年左右㗎啦嘛。 40啊，如果你講少少60，即係60年添啦。 係60年添㗎啦。咁但係咧佢對而家嗰個國際上嘅音樂影響，我覺得好大嘅，因為而家喺網絡上邊潮流一樣叫做 vaporwave 嘅東西啦。即係呢個蒸汽波啦，咁咧其實呢樣嘢咧就係嚟自 cyberpunk 嘅一個取材，咁所以你見到咧而家網絡上好興咧就係一啲好電子 synthwave 嘅音樂啦，佢配上埋一啲好特色嘅藝術嘅風格嘅，就係我哋成日提住嗰啲霓虹燈 style 嘅一啲美術圖案啦，或者係有一啲嘅電子機械化嘅一啲嘅 pattern 啦， 有啲雕塑啊，跟住 係啦，啲雕塑啊，咁就形成咗一個叫做Vaporwave 嘅藝術形式咁樣，咁所以而 Cyberpunk 亦都係影響住現代網絡好多唔同嘅一啲你見到影像啊，或者係聽覺上嘅嘢咁。 係因為 Cyberpunk 頭先都會講佢係現實同虛擬世界之間嗰個界線會模糊啲啊嘛，咁 Vaporwave 嗰啲雕塑佢係一啲好真實嘅，但係佢個底咧可能嗰個 graphic 咧嘅 design 取向咧又會比較科幻少少，咁就又係嗰種啦，即係真實與虛擬世界之間嗰個 balance 咁，所以就係有啲人都會講 Vaporwave 係叫 Cyberpunk 衍生出嚟嘅咁。咁啊去到。我譬如好似我呢啲啊，對文字冇乜太大興趣咧，可能會睇影視作品啦，即係阿基拉啊， 哇好睇啊， 機動隊啊， 我特登為咗今日呢個題目，我去重温翻阿基拉。 未睇，我就睇咗《攻殼機動隊》啊，重温咗。咁啊，即係大黑人對外國影響都好大啦。咁但另外一樣再影響大啲，去到近年一啲，除咗啲桌遊，其實都有出係叫 Cyberpunk 主題嘅桌上遊戲，你應該要玩啊你。你咁中意， 啱我喎， 其實啱你噶， 你買我玩， 即係佢哋會擺咗呢種 concept 喺嗰啲桌上嘅 RPG 遊戲啦。更重要就係電子遊戲 經常見到啦。 而其中一隻我覺得影響都大嘅，真係《Cyberpunk 2077》啦，因為佢裏面亦都用咗啲音樂係叫做好似。shape 咗比較近期而家近呢兩三年嘅 Cyberpunk 音樂應該個 明確少少嘅一個風格咯，但係其實入邊都有好多嘅，佢有一啲電子啦，佢有啲重金屬啊，一啲搖滾嘅元素咁樣，即係佢去配搭翻一個近代未來嘅唔同音樂類型嘅面貌咁樣咯。 係啊，咁所以有啲人會講嘅即係 Cyberpunk 不能被稱為一個音樂類型，咁其實佢個音樂風格似乜嘢咧？例如嗰啲有啲叫Mid-tempo 啦，或者有一種叫做 Dark Synth， 咁其實如果你揾翻呢啲嘅話，聽落去個質地就似你話啊，係咯，Cyberpunk嗰啲有時就 一聽就係啊，就係呢啲浸脆啦咁啊， 係啦，即係佢裏邊個速度本身都係可能你110-150 BPM 左右嘅，咁然後佢嗰個氛圍用嗰條 bass line 咯，特別係嗰啲一少少拆拆地啲聲嗰啲好 signature 嘅咁，咁所以今日最後揀呢一 part。嗰隻歌咧都係嚟自於頭先講啦，《Cyberpunk 2077》呢隻遊戲裏面嘅 Original Score 裏面其中一首歌就係叫做《The Rebel Path》，咁裏面呢個就係啦，大家 feel 下嗰件事啦。 聽呢首啊 ，The Rebel Path 啦，就好。而家啲啊，即係融入多少少多咗 EDM 元素嘅 Cyberpunk 類型啦， 係 所謂類型嘅音樂啦。 咁啊，轉頭咧，奔神 Monday Blues 都會有啲 Cyberpunk 嘅音樂帶俾大家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529宗新冠确诊个案，3186宗是本地感染，再多三名阳性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963名患者死亡。学校方面，有509间学校呈报921宗感染，涉及767名学生、154名教职员。有20间学校共23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两间安老院舍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分别有院友确诊，合共26名密切接触者要接受隔离。医管局说，现有1700名新冠病人留医，当中34人危殆。港股在10月首个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数一度失守17000点，低见16906点，创11年新低，最多曾经跌近320点。收市报17079点，跌143点，跌幅 0.8%。 全日主板成交额633亿元，比上个星期五缩减 25%。卫生署话，由于油麻地母婴健康院需要进行楼宇维修工作，服务已经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已经预约的人士将会获通知服务调整之后的预约安排。诺贝尔委员会公布今年度医学奖，由67岁的瑞典生物学家、进化遗传学专家帕博夺得，以表扬他对已灭绝人种的基因组和人类进化的发现。帕博将会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折算大约90万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星期三，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下交通情况。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消化紧噶，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咧，而家有架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必加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浙江街。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加隆村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都已經清理好了，龍尾消化緊去到深井。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見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由於受到意外影響就去到浙江街，東隧港島入口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东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由于受到意外影响，都是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九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欣怡花园，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车，而家排到康德道，伟业街去观塘道方向排到常怡道，清水湾道落返农场道方向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6至2000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号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啦。 阿摄，当港铁列车门要关上的时候要怎做呢？ 所谓执书行头惨过咩？我冲就不会啦，乖乖地等下一班车啦。 答啱啦，送份礼物过你啦。 港铁礼让运动2022，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今个星期要送礼的节目是 三五成群。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a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准备好未呢？准备好带你呢半小时进入 Cyberpunk 嘅世界。 I couldn't wait for you to come and clear the cupboard. But now you're gonna leave nothing but a sign. Another evening I'll be sitting reading in between your lines.I miss you all the time. So get away, another way to feel what you do. Hold yourself to know and let yourself go. You know you do lose your self-control. This is not the rainbow. Turn away, another way to feel what you do. Hold yourself, go, let yourself go. 如果最近有睇动画嘅朋友，应该对呢首作品一啲都唔陌生啊，系嘛？有嚟自 Cyberpunk Edge Runner 当中嘅一首插曲 ，Russell Watson， I really want to stay at your house。啱啱呢首作品咧，其实亦都系。由 Rosa Watson 呢一个女仔去创作啦，佢本身亦都系一个二人电子组合。跟住落嚟，带大家去到工学机动队嘅世界。趁机讲多少少，呢一首系嚟自《工学机动队》动画版 SAC 嘅其中一首插曲，歌曲名字叫做《Cholukia》。你会发现当中咧，其实亦都运用到《工学机动队》原版咧当中一种叫做快女摇嘅感觉嘅唱腔。而负责制作呢一首歌曲嘅朋友，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名字，叫做 Gabriella Robin。当时喺动画版推出嘅时候，大家都估紧呢个音乐人到底系边个咧？后尾发现原来系一个非常之有名嘅日本音乐人，佢嘅真名叫做冈野洋子。 一般 cyberpunk 的音乐作品，它再多有一份比较史诗式的气息在当中，亦都运用了大量的弦乐。再次为你介绍有 Gabriela Robin 江野洋子的 Tolukia。 如果你不太熟悉到底谁是江野洋子，他曾经制作过三国志啦、信长之野望的一些歌曲，亦都为动画超时空要塞担任配乐。一路落啦，去到 Synthwave 的一些地带。I'm giving you a night call, tell you how I feel. I want to drive you through the night, down the hills.I gotta tell you something you don't want to hear. I'm gonna show you where it's dark, but have no fear.You're still the same. I'm giving you a night. Synthwave 界别的代表人物，他的名称叫做 Kavinsky。揀嚟一首2010年在电影 Drive 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 Night Call。跟住将节奏 turn 快多少少啦。上一节咧有讲到 Cyberpunk 嘅音乐咧，亦都系影响住现代网络流行文化，衍生咗一种叫做 Vaporwave 嘅艺术类型。而呢一首作品亦都正正系 Vaporwave 嘅其中一首代表。带嚟有声 Pepsi 嘅 Cherry Pepsi， 最后一首作品可以话系活生生嘅 Cyberpunk 代表。好多人都认为佢哋嘅歌曲配上 Cyberpunk 嘅动画或者系游戏，咁就完美啦。佢哋名称叫做 Daft Punk。